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早上起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今天是5月12号，农历3月27，今天是星期六，而且今天啊是国际护士节以及我们国家的这个防灾减灾日。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依然由我们的这个气象播报员松松给大家介绍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好的，先说天气。今天的天气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空气质量呢轻度污染，而且今天会有西南风3级。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哈，今天是周末不限行，但是今天呢出门之后感觉不戴口罩，今天呼吸有点困难。 对，天气有点雾蒙蒙的。 是，今天可能污染指数可能会有点高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戴个口罩。那么今天节目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非常切入我的泪点了。 对，刚才还说一定要给他带纸，怕他哭，对吧？ 没事，我有袖子嘛。今天你看，今天穿毛衣为啥？不就是拭干眼 泪 吗？ 对吧？ 对。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关于 毕业季 的， 对， 因为我们的张彤同学呢，昨天已经顺利的。应该不是昨天了，这两天已经答辩完成了，已经说是完成他大学本科4年的最后一项工作了，对吧？ 对，接下来就是走走红毯，领领毕业证。 这个是你最关注的事情，大学4年就为了红毯，对吧？ 我这么有执念吗？ 对对，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红毯的造型？ 其实还没想好， 真的，这还有时间啊！ 就是你别先暂时不提这个事情 哦，好， 怕还没开始就开哭。 好，我们控制一下节奏。 是，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那个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介绍了啊，这个嘴瓢的那段FM98.2 AM9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扫描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小牌子底下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公众号的页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啊，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随时的互动。当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搜索我们的这个活力982。我们的982 青 年 说，对，我们换名字了，982青年说。 那么在这个直播上也是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8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都是起早的朋友，对吧？ 是，还有关注我们的。 早上好。 对，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重磅嘉宾，好不好？也是我们青年说老朋友了。 对对对，他来过一次青年说，他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今天请他是有特殊的意义的，虽然他现在是身份可能是我们的传统媒体的一个记者，但是呢，他从3所学校毕业了， 毕业专业户。 对，他的本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他又瞪了我一眼，我们先让他打个招呼吧，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谢，我非常高兴能够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年轻人喜欢的话题。 对，那我们本科让小健自己来说一下，本科是哪所学校？ 我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对，他的研究生呢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又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来又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2个硕士学位。 是的，说至少我师哥至少毕业3回， 对， 本科一回，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是这个研究生2回。 对，他有双硕士，所以说他今天比较有代表性。因为我是2所学校，他现在是面临毕业，他是3所学校， 正好1、2、3。 对，1、2、3。对，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毕业和马上经历毕业，所以说肯定有特别多的感触，对吧？ 是的，我觉得那在今天略微带一点点伤感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下，我们先来一首比较能够叫醒耳朵的歌，好不好？ OK。 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毕业季的话题马上跟大家开始聊起来吧。 特别喜欢那 机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 好的，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上的这个8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毕业季，这么一个有点对我来说有点残忍的主题，咱们从哪个问题开始切入呢？ 咱们先从资讯开始吧。我们来看一组资讯啊。 好， 近日呢，教育部公布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820万人，我旁边是820万人分之一啊。 对， 再创了历年新高。就业创业工作呢，面临着严峻的复杂形势，要切实抓好基层就业、服务国家、创新创业、统筹联动、服务保障五项工作。虽说又是将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就业形势创业严峻，不过呢，今年就业市场的新动向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呢。 嗯，那今年有哪些新动向呢？今年电子信息以及互联网等 IT 行业、机械制造业以及房地产的建筑业对于毕业生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物联网、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对毕业生的需求也呈上升趋势。随着国家发展的大布局，特别是与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港珠澳等相关的项目的行业呢，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是特别巨大的。 嗯，而且分很多岗位，就像下一条新闻说，有些工作呢大学生不愿意干，企业呢抢人。我们来看一下啊，说此前有媒体报道说幼教人才缺口300万呢，而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却寥寥无几。华东师大呢100多名幼师的毕业生却迎来了200家的幼儿园招聘，幼师缺口特别的严峻。 我特别羡慕他们。 你也想念幼？前几天我记得我们野家青年说分享了一个，说是小语种专业学这个瑞典语。这个我们嘉宾也是这个，也他不是小语种，他是英语专业的， 这是大语种。 对对对，学瑞典语，然后说就业形势一片大好，他已经完全是多家企业向他投来橄榄枝，因为在北京有很多瑞典企业会到北京来，有这个总部什么之类的，会在这儿有一个分部，但是呢，有这个语言的人才却非常的少，所以他完全是没有就业压力，反而是说现在是看选哪里， 哪里条件更好。 对，这就是有一些专业很有实用性，然后念的人又比较少的一个很大的缺口。 对，其实说到这个幼师啊，我觉得特别是男幼师现在是奇缺。 我们很少会见到男幼师在幼儿园里面。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之前看过一个教育学家的他的报道，也是觉得男女幼师其实对于孩子的性别的意识的这个建立其实也是非常必要的。 应该搭配着来， 对 吧？对， 应该搭配着来。所以说现在男幼师特别的吃香啊，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100多个幼师然后迎来200多家幼儿园的招聘，可是现在男幼师的话可能现在 基本上 对 基本上没有，而且是他这个里面不是说幼师缺，而是说专业本科的幼师比较缺乏。 对， 就是说素质比较高的，然后接受过很多年的教育的，拥有着良好的这个文化背景的好的幼师还是比较少的，是个很大的缺口。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就业的意识需要转变一下啊。 因为学生们可能更喜欢说热门的或者高大上的， 对， 觉得念各种国际金融啊、新闻啊什么专业的可能会更好一些，但真正实用性的未来就从就业考虑的方向呢还是很 大的一个缺口。 没错。那么接下来看第三条啊，这个小资讯，他说是到基层去，中小城市频出校招优惠政策揽人才。根据这个央视报道，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双选会上，大连、杭州、天津、沈阳等近十个二三线的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带队组团参会，用住房补贴、科研扶持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招揽人才。各地的优惠政策频出，也的确吸引了很多的名校的优秀学生啊。这个记者发现，九五后的大学生从业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拘泥于北上广，不再刻意追求留守大城市，而是追求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同时，对于大学生在基层创业就业，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为了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创业，中组部等五部门日前也制定了专门的成长计划。而针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各地各高校也不断出台最新的政策。 目前呢，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就业的项目包括了三支一扶计划，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计划等。其中三支一扶计划去年共招募了 2.8 万人次。近日呢，中组部、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印发了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最新政策中将到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纳入了当地人才政策扶持范围，符合条件的提供住房、落户等配套支持，并计划建设一支基层人才队伍。针对大学生服务基层，各地各高校都设立了相应的鼓励政策。例如说，兰州交通大学针对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每人奖励1000元。 嗯，可以说，现在大学生的创业，其实我现在是离 创业阶段。 没有，创什么呢？ 挖了个坑， 就是在离毕业前半年多，就是学校里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就是支持大学生去那个，就是怎么说，叫创业孵化，孵化计划， 有个孵化基地。 对， 一般这样的基地说你头一年的房租会是减免或者是很优惠， 各种各样的政策，包括老师的指导，包括更优惠的可能啊税收啊一些的政策。 对， 当然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可能学校本身它有一些项目可能会专门提供给这些优秀的毕业生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总之现在的创业的这个政策是很向好的。 我们说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可能是我觉得创业之后呢，你就不会说是面临着很多的竞争岗位的压力，需要是自己用你自己的头脑去为自己拼搏，也是个很好的方向。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点子和实力和精力的话，创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就业途径。 而且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趋势吧，因为前几年大家都是扎堆儿往北上广这种一线超一线城市去挤，可是发现超一线的城市的工作岗位或者说不够那么多，或者说不够那么理想，所以现在大学生的这个思路，包括我们现在同班同学的思路，现在都已经不再那么的执着了。 二三线，其实二线城市包括这种像沈阳啊，都是很好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地方。 对， 而且其实我们就大学生刚毕业的头几年，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落在了北上广，岗位未必能让你真正的去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 对， 反而说你在二线城市也有很好的发展，然后真正的能够做一些事情，积累一些经验。如果是真的有志于说真的喜欢在超一线城市的话，在你羽翼丰满的时候也不迟。 对，没错，就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转换，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得到一个真正长足的发展，不再是为了说眼前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我们的大城市的习惯也好啊，或者说对于一些名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计较也好。 高铁这么发达，可以经常过来玩嘛？ 你说的这个让人觉得有点难过。 然后突然再见，突然间轻松了起来啊！ 是，刚刚我们用资讯的方式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或者说盘点了一下今年的2018届的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一个整体的就业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有两位前辈在，那是不是该 包括我 了， 对吧？ 对， 好的，我现在画在了嘉宾的这边。 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想问的哈，就是当年的时候，临近毕业的时候， 少来当年，哇，好久远的感觉。 就 long long ago， 前年吧，我跟小健是16年毕业的。前年， 对， 那个时候就是你看，现在我离毕业大概是一个月，当时你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临近毕业前一个月左右， 其实临近毕业前这段时间都是在答辩的时候，是很慌张的一个阶段。 对， 因为论文总要改，而且我记得我是当时下午2点钟答辩，到上午10点多我还在改最后一稿， 就老师是永远，哎，王小贱这种学霸型， 你是不是二遍三遍四遍过？ 我今年跟你一起毕业啊，老师还是会不断的，因为我的老师要求很严，他会不断的有新的想法，希望你订正，都是希望你最后存档的这一个论文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完美的，所以总是在改。那几天我一直处于一个精神紧绷的状态。 对，即使答辩完之后呢，也得改，好像是。 对对对对对，对，老师说了，答辩之后 交上来。 对，这个也是跟张彤说，你以为答辩完就完事儿了吗？ 对，我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就昨天刚刚截止。 但是答辩之后你需不需要再要改一稿呢？ 又修改， 对吧？对，我觉得这是传媒大学老师一个永远就是对于学业这个业务的一个精和一个要求，他会觉得你在答辩当中有其他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希望你能够再订正一下。 而且我改的还挺多的。 对，每个人都是经历了很多稿。小健还记得当时毕业论文改了几稿吗？ 好像咱们那会儿要求是三稿吧，好像差不多也 是 三四 稿 这样子， 平均吧，都会有，很少能够一遍就通过的。 嗯，一遍通不过的。 对对对，所以说在之前的这段时间，应该都是在就是很处于很慌张的一个答辩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这个阶段。然后后来，可能完事儿之后，真的就准备毕业了。当时我们还有毕业大戏呢。你又忘了，你又忘了，就是整个播音学院不是有一个在会在四百报的时候有一个毕业演出嘛？ 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从我们这届开始 真的、 对，没有这个了。这是我想说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个上戏的朋友，他们进行了毕业汇演， 对他们也有， 他们排演了半年多， 我们本科时候也是， 所以说整体的效果是特别棒的，就是加上舞台声光电的这个配合， 对， 就整体来说让我看的是热血沸腾，但是。回想到我自己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毕业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心里会有点遗憾。 其实如果说现在来组织的话，以尤其是念传媒专业的人，他有个很大的考量是大家凑不齐， 而且我们班人太多了，100个人， 对、哦、 这么多， 就是没办法。 我本科我是天津师范的嘛，本科的时候我们毕业汇演是在大四一上学的时候就举行了，也就是说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排，然后在大四的时候演。以前其实大学这几年很多同学也就是同学，未必说有很深的一个交情，或者是 不是所有人 对一个接触，对吧？但是通过毕业汇演之后，大家感情会瞬间好， 拧成了一股绳。 对，在台上哭成了一片，然后后来就变得感情很好，所有人为这一件事情共同努力。但是这个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 为什么你们不在军训的时候好好把握一下机会呢？ 对，好。 军训的时候好像是刚认识， 刚认识，对对对 对、 嗯。然后我们那一年因为还是有毕业演出，虽然说是不是说弄得特别的大，但是我们当时的导演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其中，排了一个像小话剧的形式，十几分钟来。我记得我还在现场真唱了， 是吗？ 你 现场观众走完了吧？ 差不多真唱，当时底下有人 是 鼓掌的。 第几个？ 最后啊，最后第二三个节目，我当时是真唱的，你都不记得吗？ 我忘了 啊，真的好伤心啊！ 对，你看大家都自动屏蔽， 只有我自己记得这个事儿。 然后松松一唱歌，大家说 啊，我不 听， 好难听， 我不听。底 下说哇，居然是真唱哦，看来我唱跑调了是吧？ 因为唱的太过于娴熟，让大家觉得哎，这是修过的。 对，所以我们是属于算无缝对接了。毕业答辩完之后就开始准备这个，然后开始研究红毯。王小贱一脸没有参加过红毯的时候，咱们一起走的，还有张照片呢。 我应该对我记得 你这完全就是 哎，都完全选择 完全懵了、 哎、你发现没，所有选择跟你相关联的 他都屏蔽了， 对，就选择自动性屏蔽。 我应该没有和你走，我应该是 没跟我走，但是咱们一起来照个 合影，对吧？ 对，有一张合影，对、啊、讨厌我，你要张彤，你要这样说，我也会在那天打扮好好的，然后我张彤，我要跟你走。 我的这个毕业红毯的这个红毯的伴儿哈已经定好了， 我在后面给你们牵着裙子什么伴娘， 你排队啊？ 好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毕业的一些方式。其实，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你们当时毕业的庆祝方式有哪些呢？还记不记得？ 无非就是聚餐。对吧？ 没有聚餐吧？ 有，王小贱， 这个我记得 有关的， 有照片。 对， 就是在老国交，那个时候老国交还没有拆掉。在老国交的二楼有一个大包间，然后里面放了两三张桌子。那天没有聚得很齐。 那我们好像还有一次吧，就是毕业当天应该还有一次吧。 那个没有。 有啊， 是吗？ 哦、你们俩确定是同班同学吗？ 咱们俩出去把口供串好。哎，咱们毕业当天还聚餐了吗？ 是资助的形式，好像是。 哦，对对对，晚上、 对， 那天很高大上。对，我们晚上到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然后吃了一次很高大上的资助，对吧？但是大家都没有吃到很多。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想的，毕业可以庆祝的一些方式。我们现在 吃饭 又来了一个稍微的 又高大上一点的东西。我们要毕业旅行， 我们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计划着，但是后来因为大家可能工作也都比较忙，凑不起一起去。原来咱们也计划着要毕业旅行的，这个咱俩终于对上了，对吧？ 对， 但是去哪儿你还记得吗？ 我也不记得了。 那张腾说一下你们的计划 啊。我们的计划其实就是去秦皇岛的一个海滩，新开发的一个海滩。 真的好远呐、啊！ 是北戴河还是什么？ 是北戴河那边一个新开发的海滩、然后那边有什么世界上最孤独的图书馆什么之类的。 我知道那个很文艺的那个地儿，很多明星都去打卡了。 是的，我们都已经决定好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先不是有班建吗，我们先准备拍、因为是山东省的一起去，所以我们先准备拍一个省建、 就是你们山东省的是几个人一起去？ 对，12个，然后拖家带口带着自己的对象，然后都可以一起去。 那你呢？ 我就跟我们团队里面另外一个单身的小姑娘我们俩 有 自动结合了一组。 啊，这样也很好，其实不太适合说100多个人一起去，就不孤独了，就变成闹腾的图书馆。 但是其实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还其实有点伤感，因为在毕业答辩结束那天，是一次班会，然后108人，但是也没有全部人。 你们上梁山了吗？ 对，对，我不起义哈、然后当时其实就很多人在感慨说，以后还会不会大家再集齐一次？ 我觉得除了说， 告诉你应该不会了， 不可能，真的不会了。尤其是毕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会信誓旦旦的说，我们一定要经常在一起，经常的来聚会。但真的就不会了。 是大四这一年，我们只聚齐了这一次，而且还缺了好几个人，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工作的原因。对，现在趁着还。估计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现在也是面临毕业季，如果说在即将面临毕业的时候，赶紧好好珍惜跟自己的好朋友跟自己的同窗好一起聚餐啊，各种聚会一起畅聊的这种好机会，一起来回忆回忆大学四年啊走过的路，一起开过的玩笑，一起经历过的故事，这些都是好好被铭记的。 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我最感慨的还是大四那一年，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也不去实习，也不要工作了，就跟我们几个好朋友每天，可能睡到自然醒，然后中午一起吃饭，下午出去玩打牌，然后，打扑克，这样好像不太好，出去玩然后打篮球什么的。那时候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一整年，就是每天晚上睡在一起，大家睡不下去打地铺，在宿舍里打地铺，一个月天天黏在一起。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觉得，包括现在一点都没有觉得这个时间浪费，因为 24小时 再也回不到了，再也没有办法做到你的好朋友就在走廊里，你喊一声他就会给你开门。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再也做不到了。 说得好伤感， 真的，因为我前两天我们还在回顾这个事儿，说好开心，就是以前我在走廊里拎着东西喊一声静静。远处就满门给开开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真的提前预约了我的眼泪啊。 当然如果现在闪上了声控门，然后张彤回家喊妈妈，然后楼上门开了也是另一个。所以说也想跟张彤说，珍惜这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日子，真的太难了。 为数不多的日子有点恐怖。 毕业的日子 好像我那个本科毕业的时候跟你的状态应该差不多。 那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是的，大家的毕业感悟都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畅谈关于毕业季的一些话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982青年说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 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八点三十二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九八二青年说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毕业季。 对， 再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好的好的，来，大家可以扫一下啊，我们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啊、扫完之后就可以关注我们啦。 对， 当然这是针对花椒的朋友，如果是微信的朋友应该是已经看得到了。 对，这是微信上的这个二维码啊。好的，那个今天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小健，再次欢迎一下小健。 我的一个忘了跟我毕业旅行的同学啊。 对，毕业照也忘了，毕业聚餐也忘了， 幸亏有照片，我觉得现在就是证据。幸亏有照片、 是你要拿出来看一下吗？ 我没有拿，关键是 当时有多青涩， 还成两年前，我觉得就没有说很青涩。 你是说你越长越年轻是吗？ 啊，对对对。关键王小健同学呢，他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记不太清，是因为他从三所学校毕业了，对吧？你应该很有经验，你的第二个中传应该是你第二个硕士毕业的了吧？ 对对对， 你第一个硕士毕业的是北京外国语学大学学院， 外国语大学， 大学是哪年呢？ 我是一二年， 一二年毕业的，哦，那时候张彤刚入学。 还没入学。 哦，王小健默默的看着你。那个时候他硕士已经毕业了。你们因为从中传毕业，咱们是艺术类的嘛，可能就是形式比较多样一些，比较文艺一些。我们很好奇，你当时在英语专业毕业的时候，你们当时的毕业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感觉好像我在传媒大学的毕业的感觉好像更特别一些，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比如说还有节目会，就是说演出啊之类的。其实在我原来的学校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你们就默默的， 就好像就是默默的就 say goodbye。 对，可能是。几天前会发那个就是学位服，然后大家全班同学都会穿上之后，晚上去学校各地，然后去走来走去，然后拍照。拍完照之后呢，可能就是忙着毕业，对吧？完了之后各种手续啊。 这个、忙着毕业指的是什么？ 主要是各种手续你要办理， 对， 你包括那个什么校园卡要注销，然后各种各样子的。 哇，注销的那一刻，我觉得能想象到。 对， 我跟你讲，你不用你主动注销。学校会自然，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事儿是个段子，我经常会这样，就是咱们是毕业那天是6月29号，我记得，当时就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然后咱们校领导说，学校是你永远的家，大家永远要回来，然后 收到一些短信。 对，我第二天的时候再拿这个校园卡，我觉得可能是暑假注销，再进图书馆进不去了，因为昨天统一给我们注销了。 对，因为我在我本科的时候，我们校园卡也是要注销的，然后呢，到时候就会给你盖个戳，然后说什么哪年毕业，反正现在都珍藏着。然后那个北外也是要注销的，但是也好像要收回。但是我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不收回，然后就是 因为留个纪念嘛。 对。然后之前那些也都是感觉就是这种手续特别多，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也顾不上很多东西，然后同学见面也特别少，然后就等着那天，比如说学校组织毕业典礼，然后大家去参加一下，然后就是发个证书，然后就上去拨个穗儿，然后就差不多等于你毕业了，就是这样，特别简单。不过好像他们现在的 学生可能毕业活动更多一些，但是我们当时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活动。 对，而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是以前是没想到，现在很多网络上都会有毕业旅行啊、毕业照片啊，或者是像中传每年都会有一个班建，包括你们班建就做的就很好，慢慢其他学校也看到了，哎，这个做的这么棒，那我们不妨也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有这个意愿的。 对，那既然提到毕业班建，那我接下来又准备了一个毕业班建， 我们来看一下，我就是为了让你放所以演一下。 是，这个是中国传媒大学2010级播音本科班的毕业班建啊，也是曾经在央视上播出的一版。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毕业那年的轻松岁月。 快呀！ 青春笑看雨烟， 转眼到现在落定的夏天，忽然又发现核桃淋漓，面孔都新鲜， 怀念单纯的昨天，没那么害怕，不管不顾的跑过，纵然前路 吹你念，难草已改变容颜，任凭时光匆匆过，放肆经历的你已经不见， 沉淀了疯狂，习惯了奔忙，作别了晚上，翻山长下，看透了错过，忘记了遗憾，变成了悲 的花朵，千言万语不如只说一句话，毕业快乐。怀念单纯的昨天，没那么害怕，不管不顾的跑完，纵然前路漫漫，世事有多险， 你追你恋，全新的而后又浅，任凭时光匆匆的装满黑客体，你已不见， 沉淀了疯狂，习惯了奔忙，作别了故事为风荡漾， 看透了错过，忘却了离 多少同窗分离，只想对你说，毕业快乐。 好的，看了一个毕业班件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青春的纪念册，我觉得。 感觉到一个是说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做一件事情，二是说这个影像真的会留住很年轻的一张脸。 很 难得有这么年轻的脸了。 是的，哎，就是看了这个之后，松松可能会预感我要流泪了，但是其实也没有。 我记得我们今天 我也看了不下十遍了。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让张彤哭。 早晚的事儿啊，提前预料一波。然后当时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的毕业班件是拍的什么内容？还记不记得？ 当时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在。就是说祖国的四面八方，天南海北， 最远的有在哈尔滨，就黑龙江的、黑龙江电视台，还有在三沙卫视的，在驻守在海南岛的。 你们是就是每个人拍了自己的一段，然后汇在一起的那种。 我们在岗位上拍的， 那个很震撼。 每个人在岗位上，然后再用一段音频把这个歌录一下，录一句。我记得当时我和我们青海台，我在东北嘛，跟一个青海台，我们两个男生不是我们两个男生， 不小心透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来唱的一句，然后给剪在一起了。其实当时很感激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也一个导演吧，他是见字如面的导演，特别感激他。他是一直有这个劲儿给我们拧成一股绳，因为我们所有人其实很忙，当时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他一直是提溜着我们说一定要拍一定要拍，给他传过去。现在看看其实也很感谢他在那个时候给我们留下这段记忆。 所以最后好像还是他剪的，是吧？ 对，他剪的， 后期的包装都是他来的， 而且合得很好。 对， 他不是他剪的，他专门找专业的人，他盯着人家剪的。 你看毕业的时候就需要每个班需要有这样 一个 大神在， 而且他要有组织能力，就这个人的人缘一定要好。 对， 他喊一声别人可能都能看得到。如果这个同学正在看我们节目，我们在夸你呢，有机会把他邀请到我们青年说来。他也是最近把工作换到了北京。把他邀请到青年说来，一个大神， 非常能说，非常能侃。 对，可能不需要我们，他就自己说了。 两个小时够吗？ 不够， 够呛。 对，把他邀请到青年说来， 一天直播特别节目啊。 然后让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当时我们就这样，天南海北的人一起来录了同一首歌曲。王小健，你当时录了吗？ 应该录了。 哎，你们唱的什么首歌？ 哎呀，这个还真忘了，唱什么歌？ 范玮琪的那一首啊，那个那些花儿。 哦， 我唱的是 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啊！我是这一句。 好像我跟你， 你跟我不是一句啊，你是另你是下半段的这一句是吗？ 我觉得小健可能记得说 小健 那些花，我只能记得这一句。 我本来唱歌就不好听，你知道吗？当时 王小健以为唱的是花与少年，就是信天游的那个花儿。 我记得我当时是在机房里拍的吧，好像是。 对，我是在我家的那边，在电视台里面拍的。然后那个我。跟我搭档是沈强，他是青海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他在主播台特别做作的是这样啊，整理稿件，啦啦啦啦啦， 看似漫不经心，还要 穿着西装，后面是他们青海台的背景，这样啦啦啦去啊， 哎，但这些都是啊，可能是每次一碰到， 对，就会很有点， 对，就会一聊起来，哎，当年你啊，怎么 对对对，当年你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当时是录了，因为条件实在是有限，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其实原来也想着能在一起拍，但是人没法凑得齐。然后他就想到了这个方法，让我们各自录一段，然后拼凑在一起。 好像是接下来的几届的研究生的师哥师姐，好像都 是这样， 采取了这种方式， 因为真的是。咱们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很有不确定性， 没办法， 对，没有办法说把大家在一个同一时间召集在一起， 对， 所以我觉得无论什么方法吧，最后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也是蛮好的。 而且我们班现到时候最后面好像有很多我们的之前的合照，是吧？ 对， 每次我们上课呀、吃饭呀、玩 对对对对对 合照，我觉得还是挺。 当时我们班还有一个男生，他给我们所有人的照片做了一个影集，当时看的也觉得很感动。 对对对， 前几张都是我，他们那时候都是暗恋我，就是我爱上课而已啊！哎，你们两个突然间沉默了。 哦，不是，我在想那个画面，因为我们现在班里也在收集这个大学四年的。照片，我觉得可能当时在四百报一放， 真的很感人。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应该会很好，因为就是你 平时都可以拍照片，对吧？ 一直记录下来。 上课呀、啊，就是你吃饭啊，嗯、食堂。但是，就是你回过去，比如说我是零六年开始上大学，就是12年级， 好早啊！ 10年毕业，就那个时候大一到大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现在都拿手机就可以拍。 那 个 时候像素很低的， 像我当时手机才比如30万。 前摄像头30万， 对，然后可能是有100万的就已经很高很高。 后摄像头130万， 对，就那个时候拍的照片。 张彤也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 少来。 数码相机是吧？那时候 对对对，卡片机， 对， 我毕业照都是卡片机拍的。 我们那会儿也是最高的，也就是800万像素是吧？ 对对对， 那个时候也 800万，最高1200。对， 那个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每人都有一个相机，所以平时你上课呀，就是一些这样的，就是瞬间其实是捕捉不到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形成习惯， 对， 就是可能不像现在有什么大家就喜欢拿着随手拍，然后我们手机的储存量也大，那个时候没有，而且卡片机是这样，你每次照完之后要导到电脑里， 对， 要不然就没有内存，对吧？照没内存，导一导，有时候电脑一格式化，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的照片都没了。 对，所以那时候可能照片最多的时候就是毕业季的时候，是吧？ 会照很多， 大家穿上那 学士服， 本科毕业，大家第一次穿这样的衣服嘛，特别高兴，所以会穿着这个衣服，到处的招摇过市，然后 招摇过市， 那儿拍就是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一定会拍过一张照片，就是在草坪上躺着 啊， 你也会有的，就是大家很喜欢，一定要在那躺着卧着，几个人脸在那儿，那就是青春最好看的样子，蓝天白云和草原。 扔帽子的时候，然后捕捉这样的画面。 对， 但是我注意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穿就是那个学士服哈，就是我觉得可能北方的学校和南方的学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哎，为什么？ 就是可能。反正在比如说在传媒大学有毕业的时候，我会穿西装哈。但是在我原来，比如说我在首师大也好，或者北外毕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穿着便装，就是我们平时穿什么，穿就是照相的时候会穿什么去照，就不会刻意的为他，比如说我要换一身西装然后去照。其实我发现很多南方的学校的同学毕业啊，他们那个学士服穿的都是一般男生呢都是就是西装然后打领带，那女生呢可能也是那种套装的感觉。所以拍起来特别好，但是我可能北方的学校，我感觉大部分学校呢都会就是说男生，比如说有时候穿个牛仔裤就去了， 短裤然后 T 恤那样， 然后还有穿拖鞋的就去。 对， 其实后来我是慢慢的发现，就觉得好像是南方的学校可能更注重这种仪式感，可能更强一些，然后可能拍出的效果也更好一些。那可能现在我有时候现在回看我本科毕业的照片，我觉得可能 穿的拖鞋 太随意了。 对， 其实包括学士服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女生的鞋子尽量选黑色的能够搭得上的颜色皮鞋，然后里面应该穿一个衬衫，而不是说有的圆领或什么位就是这样吧，对，要露出一点点的领子是很标准，包括头发怎么弄都应该有个很大的标准。 真的就是牛仔裤 T 恤，然后反正一穿也看不见是吧， 就觉得看不到底下，就是所以但是底下照集体照会很乱。 对， 我还记得去年我看的时候就发现男生一排就感觉像这个学士服是长款的嘛， 对， 就是感觉像穿了个大裙子，因为穿的是短裤啊，所以就 对就是里面光着腿 很怪。对 对，所以说应该即使是那天可能大家觉得夏天了很 热，但是很多讲究还是应该做到的，就是细微就是规范性还是应该有的。 对，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学校没有要求，大家没有这个意识，可能整个北方的学校感觉都是这样子， 就我觉得学校只是建议，他没办法要求，因为有学生确实我没有西装和皮鞋，我不可能说学校要求我再去增加这个负担，因为这不是必须的，而是说建议你这么穿。但是如果说你也不是很在意的话，那就 who care 了，对吧？ 对，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是专门订了一个高考的文化衫。 后面写的什么？ 就是什么 fighting 啊 go 啊什么之类的，高考加油啊什么之类的。 你们那时候高考还会说要穿红色和有对号标志的衣服吗？ 啊，没有。 我们那时候高考是这样，你那时候是吗？ 我们没有。 哇，原来这只是我们东北地区的风气是吗？一水的红色和有对号勾，就是对的那对号那个运动服啊，一水的是这样的，因为说红色然后全对。我们有这个，但是你知道吗？大家都穿这个，有一点是我觉得很燥。我在热腾腾的高考教室里，满眼都是红色，我会很燥。然后，但是那时候很流行，好像就大家还是有一个美好的夙愿吧，不能叫夙愿了，美好的愿望。 对， 就是希望通过这种不管是服饰啊或者标志啊，能让觉得哎一水都通过那种感觉。你们已经没有了。 是现在没有这样了。 像我们高中的学校，就是我们现在说到高中了哈，就是我们都没有 不会要求你强制的穿校服，对吧？ 嗯，我们会， 我 们是，我 们很多学校都会要求你强制的穿校服，而且永远都是那种特别肥大的运动衫。但是我觉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运动衫，我们都是就是冬天一套，夏天一套， 嗯， 然后冬天的都是那种中山装的感觉， 那也很好看啊。 夏天也是短袖，然后西裤的感觉， 很好看。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穿，所以大家也都不会太穿， 只要不强制穿，大家都不会穿的。 小健的小健的家乡。 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我们高中的校服还是挺好看的。 对，现在想一想，很有这种就是国外的感觉的那种，很漂亮的。 对， 小健家乡是张家口， 张家口。 2022年的冬奥会举办地啊，张家口爱情故事。 又要打一波扣是吧？ 对，打一波扣，这是我都又红又专的我。 是，刚刚我们聊到了毕业的一些细节，包括服饰啦，包括红毯的一些细节。那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哈，就是说，当年，哎，这个问题其实问到了，说毕业的方式，比如说聚餐， 对， 你们当时毕业聚餐的时候没有喝醉？当时， 我们没有喝酒，没有 喝， 喝了一点点香槟，因为很多同学是开车来的，比较 rich。 原来毕业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我本科毕业，因为记忆比较深刻啊，就是我当时，因为我是转专业啊，然后我当时那个毕业聚餐，我是和我原来的专业的同学一块吃。 哦， 那个时候真的是 你到新班级里不是很适应，对吗？ 没有，其实也适应。到最后，可能我们因为特别着急嘛，所以到最后毕业之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班级没有特别组织说，我们当时一个班每个年级是4个班，每个班是20个人，因为我们当时20个人关系特别好，所以可能平时就都吃了，也都聚了，所以在那个毕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特别的说我们要聚餐什么的。那当时呢，就是我原来的专业的大家还组织了一次，就是全系的，就120个人都在一块儿的，所以当时还吃了很多，然后聊了很多，也喝了很多酒。 100多人聚餐真的会喝酒， 对，然后当时大家 来回劝来回敬， 哇，就不用劝，大家自己。我记得我本科的时候我们135个人，但是没聚那么齐，但包了天津一个办喜宴的那种大厅，然后大家在里面突然间整个大厅里哭得抱头痛哭，乌泱乌泱的，很多包间的人都出来看什么情况，就是频频的认识不认识的，然后男生女生都不管了，都会说哎喝一杯，什么也不说，抱着哭，会说拍拍脑袋说以后都要好好的。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本科生毕业的时候聚餐的时候是最容易哭的。 对， 可能你在研究生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可能就 因为毕过业了，因为有一次经历了， 而且研究生了可能也一个是成熟，二是面临到工作当中了，就是因为本科的时候你要面临到社会，那个时候感情是最好的那一段，就没有到社会那一步。 对， 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天各一方，研究生阶段我觉得好很多了，就不会到这种程度了。 本科， 但真的是本科会抱头痛哭。 对，因为本科算是第一次离家那么远，然后一群小伙伴啊，一群有梦想的小伙伴在一起经历了4年，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都经历过了，所以我现在见到很多的同学同班同学见了面啊，仅限于男生啊，可能见了面之后都会来个拥抱，觉得呀能拥抱一次能多说说话就多说说话，啊，以后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多了。对， 你知道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到哪个地儿吃饭，或者他怎么没来，就说哎下一会儿，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下一次了，这种感觉会越来越觉得很伤感，甚至到现在很多本科同学我们名字都不是特别能记得清。 但是我高中同学的很多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 小学同学根本都忘了， 小学同学也只是记住几个关系特别好的， 对，前几他们说哎你咱班那个谁现在在哪，我说谁是咱们班级的吗，可能我们也是说随着工作的变呐，或者说到研究生阶段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本科可能不是特别熟的，慢慢也就真的是淡忘了。 对 对, 对， 是很悲惨的一段故事啊。 我觉得你应该多喊小健哥多来几次节目，不然他也会把你忘了的。 对，他现在我觉得都他现在就是你看你能看得到，对，彤彤是能看得到，小健是瞪着一双大眼睛，就是觉得我跟你是过同学吗？小健有可能是你一直没有参与其中，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也可能当时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一定是参与的。 也许是我是跟别的专业的人一起玩的，小健还是我们两个都算是上课比较能够全勤的人，而且你上课是我同桌啊， 我在你前面坐呀， 你后来也当过一阵我同桌的，我有照片。 哎，你俩就不要对峙了，你们俩一对峙就是错的，永远都是不在一起条线的， 好尴尬。 好，刚刚这是毕业聚餐的那些事儿。其实我现在也在想，毕业聚餐，因为每次都是就是以一个省或者一个小个组聚餐的形式居多，突然间100多个人在一起，我觉得肯定会，比方说有一个人开始哭，就像你们所说的， 就连 起来了。 那个时候还流行《老男孩》那首歌。 哦， 我们毕你的毕业时候，你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2010年。 对对， 好像 我们2011年那时候毕的业，台上一堆男生搂着唱《老男孩》。 嗯， 因为其实那首歌现在 听着，现在还会唱《同桌的你》，现在还 是吧？因为很经典。当时《老男孩》有一句话，大家唱到那儿就都绷着哭了。 唱那个朋友什么的，对。 哇，你这 更老了是吗？ 不想说你什么。当时因为有一句话叫“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嘛”， 嗯， 现在什么如今只好什么记得嘛，就这句话，大家。因为很多人其实毕业了，没有说是毕业就代表着他能够很好的就业或者实现他的理想，很多人都转了专业了，所以唱到那一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想到自己的初心，我来到这儿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然后但是毕业现在会怎么样，就是有种五味杂陈的一下全出来了，所以平时看着都很冷酷的男生都哭得歇斯底里，这时候我们女生也就跟着哭，就是哭是有感染力的， 是的， 就像今天如果张同志在直播间哭了，我和小健一定会笑着鼓掌的。 怎么就这么不默契吗？ 喜悦的感染力。 那我们今天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 让他哭哭是吧？ 到现在还没有啊，可能是需要到下半段的时候大家稍微期待一下。 我需要把风油精拿进来了， 可辣眼睛了。哎，其实松松你开始唱歌我就开始辣眼睛要哭了， 真的，我就刚才那一句就啦啦啦， 那句还是有点标准的，发挥你， 谢谢你啊！ 发挥出你正常的水平来，我就会哭。 因为我受不了有句什么"他们都老了吧"，然后觉得这让我们都老了那一句。 哎，我不会，哎，我们正年轻。 我想把他话筒拉下来了。很多毕业歌曲是现在，包括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嗯， 都是没有办法听的，当时就歌曲会有很强的感染力，让你瞬间就有代入感，你就会觉得啊，情绪马上就蹦出来了那种。 对，我现在最近在听的一首歌叫就是《重返十七岁》，就 是 新歌，一首新歌，也是讲究关于可能跟毕业有点关系的，我要上学。 我倒是知道《重返二十岁》 《重返十七岁》这首歌上，如果能再重来一回啊，就这首歌， 我听过这个 啊，就说再重来一回。嗯，我们之前也就是现在在聚餐的时候聊的更多的话题，可能现在除了说就业情况之外，未来会怎么安排之外，大家还会回忆一下艺考，会经常回忆艺考，说当年怎么拼的，然后当时我们俩见面第一印象是什么，军训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我还觉得你怎么样，后来发现你怎么样，都是这些话题。 嗯， 就一旦聊起这些话题回忆的时候就 说不住了， 时间就到那个点儿了。 包括其实现在就是我跟我同学聚会也好，虽然是可能是几年前毕业哈，现在聊起来的事儿还是上学时候那件事儿，永远不会说聊我们现在的生活，哎，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永远不会聊这些， 因为没有交集。 对，然后还会聊以前上课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们同学怎么怎么样， 聊老师 这些，对，聊老师， 你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 对， 真美好。 所以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毕业季的这样一个阶段之后呢，我觉得。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你们还会不会写那个就是那个纪念册？ 不会了，初中之后就没有人。 我也是初中的时候 写过呢。 啊，他比较早，他比较早。 对，我初中的时候写过那个。 初中之后还有会祝你什么什么远大前程， 还要把那个字连起来。 对对， 一帆风顺还要连起来， 万事如意， 开开心心。 对， 上面两个开，底下画两个心， 而且一定要各种彩色的笔说，你一定要开心哦。 对， 希望把都要祝福你哦，我们一定要常联系哦。 然后经常就是你猜你的偶像。周杰伦、蔡依林， 对，然后还会有名字、外号什么，这就是星座、血型、爱好都会在前面写好，旁边再贴个自己的大头贴。对，那个时候有大头照。 对， 现张彤照过大头贴吗？ 没有。 哎呦，好遗憾的人生。那时候我们要 照 大头贴的，对吧？同学们一起压压压，然后贴一版。 现在就是用自拍来代替了，估计。 但是你知道吗？洗出来的那种贴在上面呢，和你手机里面还是不一样。 是，所以我觉得毕业照一定要洗出来。夹在一个专门的册子里面，最好每个人能写一句话。好，我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儿了。 啊，好棒，好棒！ 就是毕业的时候，包括我是什么本科也好，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 哎， 嘉宾非常 Q 流程啊，好，一会儿回来。 好的。 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去在下个路口边盘旋，直到这回不离不弃，努力想得到别人的肯定。Coming up, oh yeah, 爱自内心自我主义，怎样成目标永不会偏离。我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7，为您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嗯，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啊，也是我们的毕业专业户，我们的老朋友小健。再次欢迎一下小健。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动。王小健一脸，你不应该跟大家问个好吗？没有，不跟大家问个好。对对对， 毕业专业户可还行。 毕业了，从三所学校毕业，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 啊、哦，好， 不然校友要联名举报你。 三遍一直没念对啊！毕业了首都的三所高校，哎，都在北京。 是，对，都在北京。 嗯， 从西到东。 对。 嗯，很棒。嗯。 就跨越了从北京这。 不问西东，东成西就。 硬扯 啊啊、哦哦，好尴尬，这段很尴尬。 是，刚刚我们上半段一直在聊一些关于毕业季的一些话题，其实呢，还有一些我觉得咱们是服务于青年的嘛，还有一些话题，我觉得二位师哥师姐， 哎， 给 客气， 回答一些问题， 好的， 好 嗯， 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些。就是个人的困惑吧。 嗯， 就毕业季的时候，这段时间可能说在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定的时候， 嗯， 你会各种彷徨，各种迷茫， 会 各种会想象说，我今后会何去何从？ 嗯， 我以后会在哪个城市发展？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以后、嗯、啊，会不会有一份好的工作？甚至会想，我能不能在今年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对，这个、 心态这样的话，当时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还是说你们直接就特别早的就接到了 offer？ 王小健是，王小健是本科毕业就直接面了央视就进了吧？ 我本科毕业之后，因为当时我已经决定要读研究生了，所以那时候一门心思是在想的是以后读研怎么样，所以和工作完全没有、没有任何。 你是啊？对，你是连着读的研究生。 我是本科毕业之后，然后就接着读研究生了。 研究生毕业是紧接着进的央视，它是无缝对接的。 对，我基本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12年毕业的时候嘛、 嗯， 可能招聘整个社会都比较早一些，我们差不多、 嗯。 在就是说，可能12年年初的时候， 过年那阵儿，对对对， 差不多已经确定了。 那个时候那半年心态是很好的吧？就已经工作了。 那半年其实尤其找完工作之后哈、就是那个半年其实比较那什么，比较自由自在， 就抬着头走的在学校里。 但是当时好像是更我觉得我那个。半年基本上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特别怀念那种就是学习的感觉， 嗯， 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都在图书馆，每天也是去那儿，其实也没有任何课业负担，就在那儿拿本闲书在那儿看什么 自觉， 对，就特别规律，然后就是早上去，然后中午吃饭，然后回宿舍休息，然后下午再接着去，就这样，就当时就觉得以后要工作了，可能这种读书的时间是越来越少，所以当时可能也比较怀念嘛，当时就基本上在图书馆度过了我的最后的，当时觉得是可能最后的学生的时光是在图书馆过去的， 多自律。当时我记得大四毕业的时候，从大三开始就准备实习了，尤其是、尤其我们觉得做电视这一行真的是会有一种青春饭的危机感，觉得好时光是这几年，而不是说啊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厚积薄发，当然是有这个过程。但大四那个时候，如果是谁工作落听了，我们会很羡慕他，他会很自在的，然后跟他说啊，有解决了。甚至那个时候我都比较妒忌啊，一度开始妒忌了我同班同学有一个保了研究生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已经就像所有人在那奔跑，有一个人哎找到，就像我们抢凳子吧，有个人突然抢到了，其他人还在找的时候，你会非常羡慕那个有凳子的，即使那个凳子未必适合你，即使那个凳子可能你坐着比较硌得慌，但是你也会很羡慕，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找到你的那个凳子。 对，因为尤其像我原来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那个艺术类院校嘛，那可能是。是不是每家单位也不一样？ 你当时央视那个工作是你第一份就是地面的第一个就找到了吗？ 也不是，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开始找工作应该是从10月份差不多开始吧，就是2011年的10月份开始，差不多各种外企啊、国企啊、事业单位啊就开始各种招聘信息都来了， 看看人家 啊，包括银行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投简历，然后就是笔试、面试，就让一轮一轮下来。所以到央视的时候也是到最后差不多，我是12月份去笔试和面试的，然后差不多11月份，然后1月份然后发了通知说差不多就这样子。 哎，就是也有很多人听节目呢，刚才有个小姐妹还在给我们发在听节目，她会很好奇，比如说你央视笔试面试考的什么内容，你现在还记得吗？ 哎呀，我觉得好像我们国内的事业单位考试都差不多吧，都会考那些 综合知识， 公务员差不多的知识。 我懂了， 然后 现在依然是， 现在依然是哈，有很多特别稀奇古怪的选择题也不会做，就感觉像小学奥数似的，但完全也不会做。然后就是还有写作文对吧那种的， 对， 写当时写新闻吗？要写新闻还是什么？ 好像有一个新闻，但是更多的。 更像那种申论的感觉，像考公务员一样的， 哦， 写很长很长的评论啊，就这种像作文似的 啊， 哦，基本上都考这些东西。 我记得我考咱们台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 嗯， 校招的时候的笔试，也是有，就是有一个问了一道问题， 嗯， 说北京最大的区是哪个区？选择题， 哦，朝阳吗？ 海淀吧，你不知道， 就是所有的， 你也不知道， 我问到的所有的我们班的同学都答错了，包括北京本土人， 通州区， 不是，我这个我真的忘了，我现在 你也还是不记得， 还是不记得， 就不会是我们意义上的朝阳区是吧？ 我好像当时答的是，我答的是那个什么密云县 啊， 密云县。我觉得密云县有水库啊，对不对？ 你真的是好单纯啊！我觉得要感觉在，这个问题，咱们仨都不知道。 就 是 北京的第三个机场，就新建的机场，在哪里？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评论， 哦， 就是评论提出一个社会现象来，然后让你去进行评论，包括新媒体的概念，你会去评论。所以现在我觉得，毕业季的时候考核笔试题也是 很综合， 不能说 对 很综合。 对 各个层次的，就是常识类也有，媒体的专业知识也有，啊，主持的专业知识也有， 就没有办法说临时抱佛脚。我们可能看一些书，看个一两周什么之类的，真的就是平时积累和你的这个，而就是你有心人吧。就像比如说北京最大的区是哪，我们不可能会翻一本书，但是你是不是有心人，你在北京这么些年，你对北京是不是了解，这就是有心人。 这也非常必要吧，我觉得对一个城市的了解，啊， 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都要搜一下这个当互动话题吧。 是，好，刚刚问了一下，就是那个毕业季的困惑，对不对？ 对， 就是我觉得刚才我所说的，就是现在大部分大四的同学可能普遍来说都有的，而且现在本科生毕业吧，我觉得可能现在还会有一个，就是自己会有一个顾虑，觉得自己啊那么不容易的考到一个名校来，然后觉得自己如果去到了相对来说可能跟自己期待值相差很大的一些平台，可能会心里会有落差， 高不成低不就。 对，但现在我觉得正在努力的克服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算是一个很正确的想法吧，现在正在克服着说究竟哪里更合适啊。所以但是现在的就业压力，因为每一年都是最难就业季嘛，因为每年毕业 生，每年都会在说，我觉得每年 去年是毕业生是795万， 今年 是820万， 820 又涨了涨了25万，每年都在升，每年都在升， 但是岗位没有那么需要， 对，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 是， 对，每年其实没有说，你看我们在这儿做媒体这么些年了，包括小健在央视吧，我们没有感觉哪一年台里说那么需要人的时候， 对， 很少，可能每年都会招，但没有说是大规模的让。 因为培养一个，在我理解，我依然这么看啊，就是觉得培养一个成熟的一个媒体人、一个记者、一个主持人，是需要时间的。 对。 你只是说我通过几个平台的展示，那你不经过时间的磨砺还是不能够 hold 得住大的平台，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很着急， 对，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好的岗位或者适合我们岗位它是需要慢慢的来做，但是我们又很着急， 对， 所以有的时候心态是放不下的， 是， 但我认为很多毕业生可能我们刚才说不一下说毕业就要到很高的岗位去，但是你要如果真想做这行，比如说我们就想搞传媒，你去搞了农业或者是银行什么的，这个是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因为你积累的经验一定是你这个工作经验，你可能在银行我工作了5-6年，你说哎我有社会经验了，我再到传媒去，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你这些年你没有积累着传媒的经验，你只是有职场的经验， 对， 所以说跟大家说，如果坚定一条路，我就是想做什么职业，你可以可以开始的起点比较低，但是也是往这条路上再走，走得慢也是走得对的，否则你剩下几年的经验对你的这个工作是没有经验的， 是， 所以说大家选择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别觉得哎，但是不是说念了传媒就一定要进电视台，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但是要看你自己，要有自己对人生的规划，要有一个，我觉得大家20多了嘛，也应该成熟，都是成年人了， 哎，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就是假如说哈，现在让你们重新回到毕业季的这个阶段，然后有几份工作哈，相对来说其他待遇咱们就先就是其他的这个条件咱们都范围一致，只对比这个对比一下哈，第一是城市是比较好，就是一线城市，第二个是薪资待遇比较好，第三个是你比较感兴趣和专业比较对口，第四个是未来的发展你比较看好，你会选择哪个呢？ A B C 不兼得，如果不兼得的情况下，不多选，单项选择， 这个太难选了哈。 对对，太难了。 我们都希望这个四个选项能够集一身，比如在这个地方 美貌与才华于一身， 是吧？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四个真的要选了， 排列吧，咱们排列吧，好不好？就是这四个里面，在你的心中的分量哪个是最高？然后其次是哪个？ 我先说吧啊，我觉得薪资对于刚毕业来说真的是不是重要的。 嗯。 他慢慢其实薪资是跟你能力挂钩的，然后就是我的父亲会经常教育我说，你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你可能说不用去想薪资，你自然这高薪会来，因为你到了积累够了，所以薪资应该是我觉得是最不用考虑的。我当时最考虑的是能否直接上节目，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时我也是刚毕业进了大电台，但那个时候吧特别的松散，比如说一个月我可能录个两三次就够了，一次录个多少期录播的，我觉得锻炼的平台不够。后来有一阵去了南方，南方是直接到了能给你做节目，我反而觉得能够让你在快速的积累经验，能够委以重任，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毕业生来说，薪资是慢慢的，因为赚钱是一辈子的事儿，但是工作积累经验就这几年。然后城市很重要，当时选的是南方的省会城市。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媒体这个东西我地方台也待过，省台我也见过，所以我可能看的比较多一些。你越地方的话，它可能基础设施配备都不行，你完全你学到了这几年东西，而且你会形成一个地方台的一个习惯和风范，你这个时候再往大地方走有点难。 对， 因为它模式完全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个，因为你一线城市上北上广，你不可能一毕业就让你做节目，这是坚决不可能的。张彤是很幸运的啊，毕竟优秀啊。所以说像二线城市啊，刚才我们说的一些省会城市，有可能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节目，你能拿来开始配音呐、制作呀，或者甚至上节目，这个经验就非常的重要。 没错。 既没有大城市那种压力，也没有小城市那种的惰性。所以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毕业生能够第一步走到一些二线城市，能够做上这份工作就是很重要。 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际，而且非常结合于咱们这个专业本身的情况。 对对对对，如果是大家正在学传媒专业的人听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工作六七年的过来人给大家的一个经验。 那小建哥你是怎么 我的感觉是可能兴趣更重要吧，要一定做一个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要不然你会觉得每天工作都特别无聊， 对，很痛苦。 所以兴趣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地域还是很重要的，就在可能在大城市，然后可能在比如说一线城市，你可能遇到了一些资源也好，可能你平时接触了一些东西，可能跟你去一个小城市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我在毕业的时候，像我同学有的选择回家，对吧？但是我当时也想，比如说我现在当然可以回家， 你回家不就是在北京吗？ 张家口爱情故事， 比如河北啊，那我可以回家，其实很当然很近，但是我觉得到时候如果回去的话，可能以后要出来的话，机会可能就更少了， 对 对吧？尤其是他这个专业的， 对 吧？学英语的，包括学金融的，真的是城市不一样，机会会差很多。 对，所以当时我觉得还是兴趣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地域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一定要选一个可能更适合发展，各方面机遇也好，可能眼界也好，更宽阔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你可能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是这么觉得。 是因为我们三个是同一个专业，所以说因此我们这个专业可能说对于城市的地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确实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否则的话咱们就是可能当地没有这么好的。 其实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在那个位置，而是说地方真的很难满足， 你要有， 而不单单是薪资了。对， 是，对。所以现在每个行业它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啊，您这个专业或者说您这个行业哈、有什么样的啊选择，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啊，我们的这个活力青年982青年说，以及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互动，来看一看您这个专业是怎么去选择进行一个排行的哈。那我选择的话，一个准毕业生的话，选择我也跟小天哥一样，我第一个选择兴趣， 兴趣， 因为我觉得我也很难想象一份我不感兴趣的，没有钻研这股拼劲儿的话，我是很难坚持的久的。因为我这个人也有的时候有点三分钟热度，但是对于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来说，是一直就是恒定有热度， 七分熟的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在我看来也是第一的。而且我的第二可能也会考虑到城市的这个发展， 我误会你， 然后薪资也会排到第四位，是暂时来说不考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要长远来看，可能发展，目前的发展可能说能在这个专业的平台上能够锻炼的越多，能够打开一下视野，然后认识更多前辈去带领着你往这个正途上走， 很重要，很重要。 我觉得哈，薪资虽然我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薪资也不能太低哈。 哦，对， 你的劳动价值要得到回报。 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原来也经常看一些，比如现在我们电视台有很多这样的，比如说招聘的节目，还有那种职场的节目，像各种各样的电视台都有。 嗯， 但是就觉得好像每一次到什么谈那个 谈钱不伤感情， 对，到谈工资的时候，然后每次都觉得哈，这个人可能本科毕业、硕士毕业，然后是给3000块钱、4000块钱，那我觉得他的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对吧？ 对。 那我上学上这么多年，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然后只是因为我没有经验，然后那个老板就是特别感觉特别强势的感觉哈，就是因为你没有经验，所以我就不给你那么多钱，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他这么多年寒窗苦读20年，那我觉得他的价值应该得到回报，所以我觉得在薪资上不能说特别低。那我如果一个月赚3000块钱、4000块钱，那我可能干一个其他的工作，我可能不需要读书也可以赚这么多钱，那我的价值何在呢？所以我一直、我每次看这种哈、就是这种职场类节目，我都特别生气，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给他那么点钱？我觉得他要那么多钱并不过分，因为我觉得他有价值可以创造。 我跟你观念这个不一样， 嗯， 因为你很多的价值，因为老板先看到的是你的本科学历， 嗯， 他给的这个价格是市场的一个均价， 嗯， 因为你说你的价值，你自己心里比较清楚我的在哪， 嗯， 但是老板在那几分钟他并不了解， 嗯， 他不可能觉得我觉得你很有潜力，而且我说一下子我觉得你很棒，那我就开到5000、6000， 嗯， 你怎么能做到几分钟就能判断这个人呢？而且这3000、4000只是说你入门的一个标准， 嗯， 你真正说你有能力慢慢看到，你薪资会涨上来的。对吧？而且给你一份工作，永远不是说这个钱就是一定的了。没有人跟你签个合约说你这辈子3000块吧，永远都是说你要靠你自己的努力。而作为本科毕业生来说，3000、4000其实不少，因为你们不了解基层。 3000的话，你要看城市发展。 对，你基层其实事业单位 的话， 啊，3000北京 是不行。现在我们班同学在，就是学校周边租房子，人均价格就4000块钱了， 嗯， 你说3000、4000块钱，如果说这是我一个月的全部的工资的话，那我只能啃老， 你要吃饭，对吧？ 对， 你要各种花销，对吧？ 对， 就很难两全啊， 很难。所以我 依然延续着大学，就是像父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保证他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能够保证，对，这是最起码的，对吧？ 对， 要不然你给我的工资还不够我租房子， 对， 那我不能住地下室吧？ 是 的， 所以就看你的抉择了， 对， 看你觉得你是希望比如说大企业的薪资低和小企业薪资高， 嗯， 看你抉择了。 对 吧？ 刚刚其实我们这个话题，我们三个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矛盾，因为我们是一个排列题， 嗯， 就是彼此之间 ABCD 四个选项不排斥， 是 就是说， 但是我们都希望都有。对 对，假如说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则就是根据你心中的这个排位去进行一个选择， 嗯， 因为现在四项都有的话，这种几率有点 基本上不太可能。但是你要说到了一定的年限了， 嗯， 你也有一定成就了，那这样会慢慢都会来的。比如说现在 的 王小贱， 对， 嗯， 就是就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之前刚刚进入大学之后设想可能是， 嗯， 不是特别一样的，因为可能刚刚进入到大学，每个人梦想都是进中央电视台啊。 对，这就是现实给你的一个耳光。但是有些人打完之后就趴下了，但是有些人能够站起来揉一揉， 对， 继续往前走。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是社会的发展我们要适应，然后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 嗯， 然后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然后以后能够遇到更好的平台， 嗯， 遇到更好的自己嘛， 对 吧？ 嗯， 好，刚刚说的这些话题也不沉重了，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话题， 嗯， 也让我们开始去思考，因为现在5月份临近毕业，大概 一两个月，五月中旬了已经， 对。 嗯， 一两个月的时间，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可能很多的小伙伴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就业的一些情况，一些困惑， 嗯， 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青年说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也是一小段片花，一小段片花之后，毕业季的话题马上继续跟您互动起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 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毕业季，刚才其实聊了一个非常现实而且深刻的话题。 就是薪资这个事儿其实逃不开的。 是。 这个工作和这个金钱怎么权衡？刚才小健的观点是说，第一份工作不能工资低啊，要体现劳动价值。然后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说你赚不到那么多，因为我们都是每个人的经验，工资真的是慢慢的随着你的年限和你的能力才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刚毕业那阵儿，真的会奉劝大家，如果大学期间那个有这些实践机会，多存点钱很重要的。 其实估计也存不了多少钱，我感觉 存不住。 可是念播音的学生会。 更存不住， 真的， 因为我是从正式开始，就是有一点点自己的贴补哈，生活的补贴。 你那3600那件夹克当时是怎么买的？ 咦，就刚刚自己挣钱之后，觉得哇，我好厉害啊！ 我能赚钱，能买奢侈品了。 对，觉得哎呀，给妈妈买支口红300多，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啊，那就5支， 哎呦， 5支买五， 真的 、然后给自己买衣服啊，3000。啊，就一次活动嘛，对不对啊？接了买了，就这样。 就是往往的时候，就是你接活动没接之前，你先把这钱都花出去了。 对， 其实没有什么，就赚了件衣服。 对，昨天我在收拾衣柜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这大学干啥了呀？一直在买衣服。 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会觉得你追求梦想的过程其实是逃不开金钱的。不是说你这个钱要做什么，说你最基本的住啊、吃啊、路费啊什么的，你需要有保障。 对。 那然后你到一定年纪了，你说你梦想，你在问家里说妈妈你要给我点钱，我为了梦想，说不下去，对吧？所以说大家如果 像他赚的比较多，你像我们 他赚的比较真的比较多。 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像那个时候，也就是家教，然后去外面机构代课， 这是标准大学生的感觉。当家教 就是可能像我们学英语的，可能做点翻译，就钱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的，所以还像你那样那么挥霍，3000块钱买件衣服不可能。 不可能。小健是校对过一本外文的书，翻译过了一本外文的书，对吧？ 我都忘了什么时候。 真的，因为你炫耀了，你炫耀了，真的，你上学跟我们说了，你还发了个朋友圈，上面有你的照片和你的名字，就你参与翻译了译制了一本书。 哎，你知道，我觉得现在这个画面特别心酸。松松就说：“ 你我觉得你记得就是声嘶力竭的跟你帮你回忆， 你真的 想不起来了， 对，完全想不起来了。 小健，你那你要看看啊、吃点核桃啊对。真的，你上学的时候你翻译过，你当时发条圈，因为我对朋友事儿是很关心的，包括彤彤最近的什么变化、小健的变化，我都会在心里记着。 可能我发完之后可能我就不记得， 你就忘了。 对， 对， 但我还记，当时很骄傲啊，觉得哎，我的朋友能够校对一本书、包括彤彤你每一步进步我都是在看的，你最近在发的那些一些新媒体的东西，我都会在看的、我是很想关注朋友之间的变化的、然后当时那小健可能在他的英语专业方面，而且同声传译挣的很多的吧。 没有，我没 这个 没有， 我们外界都应该感觉 在就是上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干的就是就教课，最喜欢干这个。 我们互相羡慕是吗？现在是互相羡慕，对 对 对， 对。 是， 也就是说，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途径来赚一些的报酬，也是个实践的机会。有的时候大学生觉得我要对得起自己，每天我都要花掉了。其实也不是说大家就完全要都那个用掉，给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每次要有外快的时候。我会定期拿出来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存起来，这个拿掉之后不会影响我的生活，也可以让我自己能开心一下、但是积少成多，哎，再回头看，哎，不错的一笔钱了、到一定数额之后再去买一些理财产品啊什么之类的，让他有点理财的观念，这个很重要。 对，他们要有理财头脑。 对，我尤其我一个朋友，我就一直觉得没什么的时候，他已经买了一套房和有40多万存款。我说你这，你看你有没有包包什么的？他说你知道吗？我40多万的存款，我每三个月有8000多的这个利息。就是钱生钱的过程。当然对你们来说比较早啊，但是我觉得理财观念还是要懂一些的。 这也是刚刚进入，马上要进入职场哈，就是离开学校这个象牙塔的各位同学们要注意的。 对对对，你可能觉得，哎，我现在赚的少，不存在理财，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包括是余额宝啊，包括是微信这些零钱，或者很多都出了这种用小的这个钱你放在里面，慢慢给你收益的，其实积少成多也都很好的。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同学啊，会炒炒股，哎。 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提倡，对，这个 还是有风险， 对对对，尽量保本一些。 像我这种比较保守的人，可能承担不了那么大的风险，那就是小打小闹比较好。 你也买是吗？ 股市我不炒，因为我觉得还得每天看这个东西啊，还得分析，我觉得特别烦， 对 吧？花很多的时间，我觉得万一要赔了呢，我自己接受不了。 扯远了啊，扯远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一点点余钱的话，不要说哎，我趁着青春去挥霍，稍微存一部分，因为可能以后你为了梦想的话，这个钱会花得更值。 对对对， 投资自己， 就是以防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钱的时候，自己却没有钱了。 3600的夹克 啊，收拾我这个话题不再说了啊，否则大家非得强烈要求我把那个衣服穿出来看。 真的很漂亮，我还问过你 啊， 你然后你炫耀了一下， 我已经不记得 是哪 件 了，你们都这样，我真的会记住你们的。 好，刚刚是突然收住了这个话题啊，不想再聊下去了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今天该聊的，因为毕业季接下来迎来的就是初入职场了。初入职场肯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一些不适应的过程，那该如何去适应？我觉得这时候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会从实习生阶段过来，那个时候实习生很多人，我听到最多的抱怨是说，哎，那个什么都不让我做啊，可能一整天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听的比较多的。小健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我感觉好像是从学生到职场这种过渡吧，可能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把它看得特别多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你从一个学生的角色转变到一个职场人的角色哈，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是传媒也好，还是老师也好，还是公司的职员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就放平心态，然后去对待，你可能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你经历过一些，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不满意也好，抱怨也好，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它结束之后，那你就会稍微有一些职业感，对吧？更加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是需要那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他这个过程的感觉不太一样。 我带过实习生，当过实习生，也带过实习生。当实习生的时候，真的会成天在那儿坐着，我就觉得你要看你又看不懂，剪辑什么都很快，包括跟着主持人，觉得不知道在干嘛，会很苦恼。而且实习生，我们当时一个组的话，会有很多人比较挑活。觉得为什么当时会抱怨为什么这个活给我干啊，比如说打字啊、字幕啊、校对啊，或者什么这个要干嘛要给我干，按我一个本科什么学专业毕业的。当自己带实习生的时候就很有感触了。 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我同时带几个，如果他这个人非常愿意帮我分担，或者是愿意去问我，我真的会愿意教。 嗯， 但是你要想到，每一个老师带你的时候，他是做他日常的工作的，你当实习生，你是额外给他增添了一份工作的问题。 嗯， 所以你不要去给人制造一些麻烦。 嗯， 我不知道这个意思大家明不明白，就是你可以在过程当中问。 嗯， 你也别觉得老师说我格外再教你一份，因为这个是他格外的工作。我可能每天又是电视台节奏很快的，我在一小时之内把片子编完我就已经很累了，我没有办法停下来跟你说你看这个针要这么剪这么剪，除非是什么，我这个实习生他会问我，哎，老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一定会解答的。但如果你要是不问就等着，我觉得我不会这么做，我觉得你可能也不是说很想学，我也不会很想教。所以说大家刚入职场，可能很多实习生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想被委以重任啊什么的。就像刚才薪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否值得信任和你是否有能力是在职场中发现的，绝对不是说你自我介绍我就相信你，因为毕竟现在人才这么多。 嗯，对， 嗯 嗯，这是。哎，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稍微具体一点的问题。 嗯， 就是在刚刚进入到职场的时候，哪一个方面吧，比如说时间啊， 嗯， 或者说跟同事打交道啊， 嗯， 或者说环境发生变化等等之类的，哪些方面是自己觉得最难适应的？ 应该还是说跟同事吧。就比举个例子，在我们早年的时候都会教育说你要去给所有老师把水打好啊， 嗯， 什么之类， 嗯， 其实我觉得过度热情也用不着。但是我们有一个老导演就很资深的在业界跟我分析了一个，他说哎呦，现在的小年轻人真的不是很愿意去动手做什么。他说那天导演的办公室拖地，你想大家作为实习生应该我们感觉应该拿过来了， 啊， 对吧，他不但眼看着，特别的让人印象深的是导演拖到他那儿，他把双脚抬起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意识可能我们现在不能说要求大家你一定要去帮人打热水啊扫地拖地啊去分担这些的， 嗯， 但你也不至于说拖到你那把脚抬起来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职场的一定要注意的一些， 嗯， 你起码要做到不能迟到不能早退，这是必须的。 对， 嗯， 就是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如果说，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上班的这种固定的模式下来， 嗯， 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我。 就是我们可能是说，比如说上早班会起得很早，或者说晚班下得很晚， 对， 但是完全固定呢，确实是有点儿，嗯， 是完全固定下来，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就是媒体圈，特别是主持人 搞创作的这个专业不太适合。 对对对， 嗯，小健呢？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都是朝九晚五的这种状态，我当时觉得可能时间方面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您早上九点之前要上班，对吧？ 嗯， 那时候我们好像是八点还是八点半上班，那这个时候你要早起，你要坐车，那个北京早上那个早高峰是非常恐怖的，对吧？ 嗯， 平时可能你不堵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可是那个时候你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对吧？ 哦， 那个时候你像我上班12年的时候，地铁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对吧？基本上都是坐公交车，然后其实还是挺那什么，尤其是赶上，如果是放假还好，比如说学生都放假，如果学生不放假，如果这条路上有一个学校的话，但凡你这条路基本上就走不过去，所以当时是 很崩溃的。 然后你5点半下班呢，又是一个高峰，然后就每次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痛苦，特别痛苦。 嗯， 就上班的这个时间反正是特别痛苦，每次都觉得你又不能迟到，然后你可能要6点多就起床，如果你住的稍微远一些的话，比如说8点上班的话，你要一个多小时要在路上，所以这个时候觉得一开始还是觉得很不适应，因为你上学的时候虽然上课啊，但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对吧？ 对对 对，然后 就是八点上课，八点 然后你再过去，其实也没有问题，对吧？你8点10分到，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 嗯， 然后下课也 就是说 没有什么多的事情。 角色的这个转换在心理上做好建设是很重要的。对， 而且我觉得一旦上班，你可能一边工作8个小时之后，你到下班之后就的确是很累了，就什么都不想干， 嗯， 一个状态。 对， 对。 你现在还会保持下班之后回去读书的习惯吗？ 读书可能就是有空的时候就看一看吧，只能现在这样子。对， 嗯， 有时候也毕竟 小健是读书人， 嗯，没有完全放下，但是其实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几乎完全放下了，几乎不读书了。现在都， 你现在因为有很多事情需要忙 的，对，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去做哈。啊，好，刚刚是一个怎么去适应啊？其实我在网上也是，包括跟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面试官，跟他的取得取经，他说啊。对，李十二啊，他是跟这个我们这些刚刚进入到职场的这些小伙伴们提了一些建议哈。 嗯， 他第一个， 说在应届生的工作中啊，屡屡出错，明明觉得任务达成了，交给上级复查时却总有纰漏，从而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哈。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怎么着呢？先找到错误，在之后的工作中对出错的地方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犯过错的错误一定不要重复再犯。 对，这种给你犯错的机会，但是机会成本其实蛮高的，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除此之外还要加一点，就是道歉的诚，就是一定要诚恳。 对， 就是一定要认识到认清我犯错了，然后接下来再 自身原因很重要。 是是是， 对对对， 然后不要再找其他的理由。我觉得这反而找了理由之后，你觉得给自己找不了一个借口，但其实 没有用。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反而是不好的印象了。第二个是在很多应届生接触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其实也属于我吧。就除了说上节目下节目之外，自己并没有太多要想法，说啊，我究竟要做些什么填补一下自己的空缺？可能有的时候就坐在那儿玩手机，其实这样非常非常 浪费时间。 对，在这种比较盲目的情况下呢，一定要与同事、领导多沟通交流啊。老员工肯定也在刚入职场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困惑，不妨向他们虚心讨教讨教。哎，这是第二点建议。那第三点呢，就是每天做重复的工作，久而久之呢，工作会变得比较机械，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在做机器的工作。这对于这种情况呢，首先不能因为流水线的工作而去懈怠，在保证高效率的前提下来避免出错。其次就是要多充实自己，等待时机，为自己寻找更好的岗位。我觉得最后一句特别重要。 对，其实我觉得任何工作可能你做久之后都会有一种懈怠感觉， 对 吧？因为你 疲惫了，麻木了。 对，因为感觉工作都是内容啊、方式啊都是类似的，所以你做久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哎，往往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才会出错？ 差不多。 真的是，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会很小心， 对， 当你觉得都一样，还差不多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可能错误就来了。 对， 是，这个时候觉得，哎，我已经做了很多遍了，我已经不出错了。可是就稍微一个马虎眼一打，然后就出错了。 而且你要想到，越是这个时候，证明你一个瓶颈期，越是应该你要突破和上升的时候了。 对， 所以永远不要是寻求安逸和稳定。 是，好，第四点，很多应届生发现啊，工作上并没有学到所学的知识啊，没有用到所学的知识，因此对自己的学业生涯感到很怀疑，说自己学的有没有用啊？对于这种情况，你需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能只看到眼前，以后你的知识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就包括我就是平时爱看一些网综啊，看一些综艺节目，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运用到节目中做一些游戏，就突发奇想，可能说没有给我反应时间，让我随即去设计一个游戏现场去做，可能就是看综艺的这段时间的积累就是现场就能想象到，而且效果还会不错。 而且我觉得看多了之后，对于节奏感的把握也是蛮好的。 对，只要学啊，总会是有用的。 对， 第五个就是忙忙碌碌的一天却没有充实感，这时候你需要多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分清工作任务的重点，不要在其他地方浪费太多时间。我觉得这个就一定要向小田哥多学习一下，平时多看看书，翻翻书，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他是一个在地铁，因为他一号线从这头到那头十几站的时候吧，他会一直在坐着翻一本书。我刚才说的好像不是王小贱的故事一样，他又瞪着那双眼睛。 是我的 啊，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感觉好像是我看了很多书哈，买了很多书，就同时看很多书，但导致有时候很多书没有看完，所以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的问题，可能要我现在就是觉得可能要一本书我看完之后，然后我再去买下一本书。对啊，我经常就是说啊，看到逛书店看到了 囤一摞， 对，然后就买了，特别喜欢，控制不住喜欢买了， 是， 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这本没看完，那本没看完。 我也会这样， 对，所以 我也是 看了差不多，大家觉得这是个通病，看了小一半就搁那儿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像在就是有的时候突然想看一本书，在网店上一搜，哎，发现哎几个链接都不错，哎也都感兴趣，一买一摞，然后到时候报的时候自己特别的 觉得已经读过书了， 对， 是个文化人的 感 觉， 摆在那儿就有已经有文化了。 你叫书买过就等于读过。 可是我一般来说，像我就是需要自我检讨一下，就《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我特别喜欢看，但是我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本新的书出来了，然后我就特别好奇讲了什么呢？然后这本书 放下了， 然后就开始看另外一本书，又看了一半，发现哎，那谁谁谁又出新书了，所以都是这样。 而且你放一半的话，其实那一半也过去了，因为你没有一个故事整个的一个愈合和连贯性。 你后续再接着看，你前面看 续不上了， 对， 续不上了。 我也很有感触，包括就是我看《三体》那个时候也是，在图书店翻两下的时候，哇，就很难得一个女生，就是因为女生对科技的书这种科幻的还是不感兴趣，那个写的就很让我感兴趣。买回来了之后也看了两天之后放那儿了，就忘了， 对。对，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几次需要从 学校，然后到那个苹果园那边，也是一号线整个贯通过去了哈， 开了一次地铁， 对，三个来回，我看完了一本书。当就是还没到那个到四会的时候，我把这本书合上，就这本书看完的时候，哇，好充实， 很有成就感，对吧？ 非常充实，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去看书的时间，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坐高铁、坐火车、坐飞机上，平时在家里是不会看的， 对， 所以还是抽出时间，我觉得每天养成大概就是半个小时的读书时间，可能 或者是我觉得可以把书一直装在包里， 对， 真的等的时候，我们经常就等待的时候很长，翻一翻，每天日积月累的就也会不错的。 对，而且我现在也是凡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我不知道， 我们学一学。 对，他写日记，他现在仍然写日记，他现在日记已经有这么厚了，一摞，从初中开始写，每天都写，哪怕就是很，但是他不是流水账，他就是每天就是有什么感触，或者说看到一句话，就那种像读书笔记似的那种，就是他自己会偶尔会翻一翻。我觉得这个就很有， 我有这个习惯，但是我不 是我属于年纪，我可能因为我是 年 终 总结， 因为我有一次是这样，当时为了什么事写了一句心得，然后当时的感触写下来之后，好像对于未来比较迷茫，然后我就在下面写了个日期。当我有一天收拾柜儿的时候，我家里有一个书柜儿是将近20年没有动，我妈历次搬家都想给我扔掉，我说不要，这个是我从小学一直做到现在的，在上面写日记。我就翻完之后，然后我就解答了过去那个问题，你知道吗？写完了之后，我又写给了一个，就隔个一两年，我又写了一个日期。我形成一个习惯，我会隔个一段时间，一年或者是一两年翻出来当时的提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都能解答了吗？ 真的会，而且现在会有新的问题在，我会再跟自己对一个话。真的， 这个 是个很奇妙的感觉， 这个， 你们可以试一下，就是可以现在回去把今天的感觉和对未来的疑问写下来，你再过个一两年写下来，再给自己回答，你就感觉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然后你再看到当时的自己，当时的问题云淡风轻。 哎，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因为最近在传一个视频，就是假如说回到十年前，你会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话？咱们就不说那么长时间了，咱们就说，假如说让你回到大一的时候。现在的你会对大一的你说哪些话？会有哪些嘱咐？会有哪些话呢？ 我可能觉得我浪费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可能现在的我的话，还会像那么过人生，参加社团，然后积极的恋爱，然后去那个就是好好学习。但是我觉得浪费的时间会更多。我会跟自己说，你未来是坚定的走这步，所以这段时间你多积累很重要，并不后悔以后的路，每一步都要经历。 哇。我的泪点从这儿开始要引发了， 真的， 我 真的是一路走来，我完全很多。其实大家觉得，哎，你在浪费你的机会成本。可是我真的每一步我都没有后悔过，失败的、成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我现在是看不透很多东西的。包括张同事知道我很多心路历程的，我很多是跟他分析。我跟你说的那些事儿，我从来没后悔过。 我也是一个不爱后悔的人。 我只是会告诉自己，别浪费时间，你应该脚步再快一点。 我是觉得如果我能回到大一的话，我觉得自己除了好好学习，然后希望自己的大学生活能够更丰富一些，更充实一些，然后更能够享受一些大学的生活。对，这是我自己想对自己说的。 是 我总觉得可能我大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 换专业， 是学习中度过，可能感觉没有太多体验， 都在看书了。 对，尤其我大一的时候我还参加一些什么学生会啊，一些活动。后来我换了专业之后呢，可能就是因为我已经大二了嘛，你再跟人家大一的再去参加学生社团，好像感觉特别奇怪，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 其实大二才应该是参加 社团最高峰 的 时间。对，大三 的时 候，尤其是已经成为了中流砥柱的时候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大一你是一个干事，对吧？就底下干活的，到大二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部长的感觉。然后我大二的时候如果换过去，有一个新的专业要跟人家重新的就是融入，我觉得还是挺那什么。所以从那时候大二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了。 现在后悔吗？ 现在就觉得好像那样大学生活缺了点什么。对，我经常有时候回学校啊，走到比如说听那个学校的一些广播呀，我想，哎，我们学校原来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参加呢？就现在想一想啊，就是如果再有机会回到下学，我希望自己能够参加更多的学生的活动，对吧？就不光是学习要搞好，那其他方面也应该更加的丰富多彩， 开辟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是，对，但是这个时光已经过去了，也就不能改变了， 往事只能回味嘛。 对，只能说哎，想一想。 对， 张总，你呢？ 我要回到大一的话，我就等你 cue 我呢。 我一直在 cue 你。 我如果回到大一的话，我想大学不要再熬夜了。 不要再熬夜了，因为 熬夜 的时间其实除了对身体不好之外，其实严重影响到第二天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另外的话就是去图书馆，我在我们宿舍算去图书馆算去的次数比较多的了，但是仍然觉得不够，仍然觉得不够，觉得自己积累的还是不够，遇到很多的情况或者说遇到很多的话题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太浅薄了。 你还有一个多月了，珍惜。当你跟我一样拿着我们的那个学生证在刷不进去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原来就一直在眼前，那么近那么远，真的是。现在 今天下午会一开始去图书馆吧， 他 直到毕业。 他下午还是不会的，我 下午还是不会的。 你真的是不了解他，但是真的是，我觉得这阵儿不要再着急，因为社会工作是一辈子要做的。但是大学时光，你有这个图书馆这个证，哪里都能去的时光，也就是这么几天了。 是的，那其实今天所说的任何的话题都是跟毕业季有关，但是呢，我今天成功了一件事儿，我没有 哭。 啊，好，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觉得最后。还是给一点祝福吧，给每个毕业生一些祝福，给我们一些祝福。我就听你们两个了，我就负责收到就好了。 好啊，你要送给你的是吗？ 对，送给我们这些毕业生的一些祝福。 王小健送给他一句祝福。 我感觉大家就是好好的享受，就是你无论你当时今后啊是要接着读研还是要工作，但我觉得本科最后的时光啊，就是还是值得大家就是用心的去享受，因为你。可能在将来再也不会有这样一段时光，对吧？要好好的享受，然后也祝大家毕业快乐。 谢谢师哥。 对我来说，最羡慕像张彤他们这样的是他们的机会成本，因为可能对我来说，我们现在是30左右的年纪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能犯错。我们每一步要走的一定要很小心，就会想很多。如果我经常在想，我如果倒退个3-5年，或者到张彤这个年纪的话，很多我就去敢做了。因为有犯错的机会成本，所以我作为过来人，也作为姐姐，想送你的话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嘛。 好，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这句话，就是趁着年轻不要留遗憾， 有一颗向上的平常心。 是，再纠正一下哈，你们俩谁30了？明明才20。 他我不是30左右。 我就知道你补刀。 我是30左，他是30右。 好吧，您30左多少？ 不。 哎， 这 个话就不要错了。 节目快到时间了啊！ 对，你们俩都送我祝福了，我就不应该再补刀了哈。最终我还是想送给所有的跟我一样啊，即将面临毕业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也是，把握住机会，然后再。哪怕是有限的时间，也是尽量去就是填充自己，充实自己，然后趁着这段时间多跟自己的老师，多跟自己的同学多去见面，多去一起聊聊天，一起回忆回忆大学的难忘的时光。那今天的青年说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祝福声声中啊， 辞旧岁 要结束了哈。虽然有点舍不得啊，但是我们每天8点到10点都会陪您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再次的这个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青年说，也再次感谢小健，感谢师哥啊，能够今天来到我们的青年说。最后呢，还是想祝大家毕业快乐。 前程似锦。 是，那就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